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热情的歌来自黎明，夏日烧着了。说起夏天，想起小时候最盼望的夏天，就是盼着吃上一口凉水桶里泡的西瓜，盼着院子里的瓜果蔬菜快一点成熟，但最盼望的是午睡起来吃上那一口雪白的奶油冰棍儿。你童年的夏天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创业大潮下，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景而奋斗，目标一致的两个人会走到一起，原因可能有很多，项目出色，志向统一，性格合适等等。而今天做客老板说的两位嘉宾，除了以上几条相符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那就是音乐。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主持人亚威，有请够百特两位创始人。 经典969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购买车的创始人王晨。 969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购买车的联合创始人马潇潇。 购买特是一家以我的生活方式为品牌理念打造的新兴便利店民族品牌，在追求差异化个性化的发展时代，做出有特点有人情味的便利店。王晨希望在他的便利店里，顾客能体验到与别处不同的感受，音乐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最早刚开始打造的时候，其实就想打造一个便利店里面非常有一个时尚的便利店嘛。然后在这一块音乐上我是非常注重的，能跟马总合作其实也是因为音乐的原因，因为我对音乐的要求特别高，然后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一个能把音乐写得这么好的，当时我第一次我记得我听到他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对，非常高级，感觉当时我记得那个朋友跟我说，说我有一个朋友做音乐做得特别好，让他帮你做铃声，我比较听西方的多一点嘛。后来到马总出专辑的时候，当听完之后真的是整个人就每一首歌都是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确实写得太好了， 不是感觉好像写得入你心了， 对对对，就 是 特别特别好 的。对，然后后来等于是这样，王晨听完专辑之后就来北京找我了， 对对 啊，就是也是特意来北京啊，大家见面就是一见如故， 对对对 啊，一见如故，然后也是说除了在哈尔滨地区，也主要会选择北京的这个区域去发展，所以我也就后来跟王晨之间的沟通跟交流，然后多次的谈判、 嗯、 啊，然后包括我后来去哈尔滨地区看整个的团队，然后看整个的项目，然后觉得这个整个团队是非常踏实的啊，然后这个品牌呢，确实跟日企的品牌是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异化。我还是对购买特非常有信心啊，算的是去年年初投资加入购买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因为制作便利店进店门铃的一个小小契机，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也体现出了创始人团队对于企业发展中细节的把控有多么看重。就连便利店的名称购百特也满满都是心思。 这个购百特这个名字其实是因为我先起的英文名，先起的 Go Market， 然后你就在因为这个英文名很好记，而且也很好听，然后当起完英文名的时候，我发现中文名不太好写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购百特这三个字在人生活当中，特别是购物这个零售体系当中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其实也体现出我们这种企业这种想做不一样的这种想法的这种感觉。然后马总这边是当时我们有想了好多企业的 slogan 嘛，然后 Go Better 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 其中之一的一个 slogan， 对对对对， 也是希望一切都会越来越 好。 设计感是给顾客全新体验的首要原则。王晨和马潇潇两个人希望通过有设计感的店内环境，让顾客觉得到便利店来不仅仅只是购物这一个简单的事情。 首先呢，购百特这个品牌呢，从创始人到联合创始人都是相对年轻化的，所以呢，整个在这个创始团队上来说呢，所有的骨干吧都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化，然后思路比较开阔，然后也都喜欢今天的这些进店的体验吧。那么首先第一是购百特的视觉上从 VI 的设计到店铺的整个室内设计装饰上啊，这个是跟传统便利店还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要求的进店体验感，在这个设计上采用了极简的风格。然后第二呢，在听觉环节，所有店铺的音乐的选择我们基本上是做到啊半个月一更新啊，然后音乐风格从 House 到 Trap 到 Deep House 到Lounge 这种音乐风格都会不停的迭代啊，然后我们还会选择一些在高峰期选择一些比较阳光的比较流行的这样的音乐啊，让大家进店购物的时候更愉悦。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亚威。王晨和马潇潇这两个年轻的创业者，通过各种模式为顾客创造便利，营造场景，将购百特打造成为消费者重构更好便利生活方式的新兴便利店品牌。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969老板说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

我认为经典音乐就是有着细水长流般的韵味与时光的磨合，不用过多的修饰与宣传，自然而然地为人们所知，会被记得与怀念。 经典指的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最完美的作品。比如50年代的经典歌曲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经典相对人而言有一种无可言喻的爱，一种值得永远珍藏的事物。潮流对于社会最上、最流行、最新、最引人注目的东西。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